而今日我哋嘅座谈会咧，我哋请咗几位朋友同我哋大家分享意见噶。喺我左手边第一位咧，就系、是、一直都系以嚟非常之关心国内人权状况嘅何俊仁。何俊仁咧，佢除咗系立法议员之外咧，亦都系民主党主席。咁一直以嚟咧，佢都系参与好多有关国内同胞，特别系维权一啲活动里边咧，佢都系挺身而出，系表达咗佢好多嘅意见噶。而另外一位咧，就系、是、我隔篱嘅陈思韵小姐，咁佢咧系就系天安门母亲运动嘅成员，亦都一直以嚟咧系对六四一直以嚟嘅人权状况都非常之关心同埋关注嘅。而喺我嘅右手边最后嗰位咧，就系李耀基。李耀基系支联会常委，咁亦都系我哋过去嘅学联嘅秘书长啊，秘书长以一个青年朋友嘅角色去关心国内嘅人权问题嘅。而喺我隔篱嗰位咧，好多朋友都识噶啦，就系、是。韩东方先生，韩东方先生咧，大家知道咧，就系喺白金民运嗰段时间咧，就系积极参与嗰个嘅工会运动，咁咧亦都系非常之关心国内嘅劳工嘅权益。咁今日都在喺度咧，抽时间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对国内嘅人权状况嘅一啲嘅意见睇法噶。咁啊，即系唔再打咁多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开，而家咧就开始我哋呢个嘅有关国内人权状况嘅 系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是、有關最近即係維權律師嘅狀況。咁但係當然咧，就係、是、可能在座裏邊嘅朋友咧，有啲可能對呢個題目會認識得比較深一啲。咁有啲朋友可能就係、是、對啲名詞有啲陌生。咁不如我要先講短短地講少少背景啦，就係即係維權律師呢個群體係點樣興起。咁咧就有兩個背景因素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一個背景因素呢，就是中國在即是在80年代初，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所謂經濟上高的改革開放。咁在八九民運之後呢，亦都係再進一步加急嗰、那個加加速嗰個開放的速度。咁每個說話嚟講，就是所謂經濟的自由化，引進呢個市場的經濟。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就係、是、政治嘅改革咧係停滯不前嘅，即係八九民運之後咧，其實一路都係冇任何嘅改進嘅，甚至最近嚇、有一個更加倒退嘅趨勢出現。咁好啦，呢種嘅情況出現嘅政治後果係咩嘢咧？咁樣嗱，咁即係中國咁大嘅市場開放啦，咁多土地可以拎出嚟啦，係咪可以拎出嚟發展啦？咁啊，好多揾錢嘅機會啦，但係咧。好多揾錢嘅權呢握咗喺官僚嘅手裏面。咁所以佢後果咩嘢大家都知道啦，會衝口而出啊，就係、是、官商勾結、金權政治。而事實上高呢，依家雖然話中國係有一個經濟嘅增長，一個幾快嘅增長，但係個財富嘅轉移係咩嘢呢？好多錢呢係去咗一啲貪官污吏嘅口袋裏面，或者一啲投資嘅企業家。咁仲有一樣嘢，貪官污吏嘅親朋戚友、子女家屬都係成為今次中國開放最大嘅得益者。咁但係當然個盤水咁，即係個餅咁大咧，漏出嚟亦都有啲人嘅生活改善咗，但係仍然係有唔少弱勢嘅群體咧係受到剝削，而更加嚴重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佢嘅法制唔得健全。同埋咧，係因為佢嘅官僚制度冇受到足夠嘅監察咧，所以出現咗好多咧係所謂經濟掠奪嘅情況，就係嗰啲財團嚇、利用啲官員嘅霸權咧嚟到掠奪私人嘅財產。所以中國近呢十幾二十年嚟講咧，出現咗咩嘢啦？第一就係即係所謂低人權嘅狀況，作為一種代價啊！咁大家睇到富士康知道啦，係咪啊？其實台灣人去問起佢哋都覺得係。好羞愧嘅一個低人權嘅狀況嚟到剝奪勞工嚇，好惡劣嘅環境嚟到生產，咁所以嗰啲所謂山西嘅抗窑事件啊、童工啊，咁大家睇得到啦。咁啊，勞工嘅情況，因為韓東方會講咧，即係除咗係即係嗰個低工資，同埋咧，仲有多仲有啲工業嘅安全，亦都會係一個問題啦嚇。大家睇到好多煤礦嘅事件，咁所以咧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土地啦，土地一個好珍貴嘅資源。咁好多啲好多時候都成為被掠奪嘅一種嘅財產，咁使到咧好多即係基層嘅市民同埋農民咧，係喺今次開放嘅改革裏面咧係成為受害者。 共產嘅社會裏面有一啲人得益，但亦都有唔少人呢係受到財產嘅掠奪，受到經濟嘅剝削啊，受到人權嘅踐踏。呢個第一個。咁第二點呢，其實喺十六大嘅時候呢，即係1998年開始嘅時候呢，就諗住呢，即係嗰陣時候係江澤民嘅所謂第二任嘅時候呢，係提出咗所謂一個依法治國嘅國家政策。咁與此同時咧，嗰段時候咧都提出過咧，就係話可能會參與簽署兩個國際公約。嗱，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發展嘅，一個就係政治及公民國際權利公約，一個就係經濟社會文化國際權利公約。咁樣睇翻轉頭話，點解嗰陣時候咁好咧嚇？會做呢啲嘢咧咁樣？其實好清楚啦，就為咗去爭取奧運嗰個參辦權。咁啊，後來成功啦，係咪啊？咁到呢個世紀初嘅時候咧，中國政府咧就只係透過人大咧確認咗經社民嘅權利公約，確認咗啲咩意思啊？即係要交報告書，要開會，接受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嘅審查，睇下你嗰個履行嘅情況點樣。但係到現在啊，政治及公民權利公約咧係冇簽署嘅。咁睇得到咧，佢係完全冇準備咧，係俾國際社會咧嚟到監察中國嘅政治及公民權利啊，有冇符合呢個公約？咁好明顯咧，大家知道咧，當奧運權得到手之後咧，就我哋所期望嘅人權嘅即係嗰個改善咧，係並沒有出現。咁呢個第二樣嘢啦。好啦，咁我就話呢兩樣嘢加埋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咩嘅情況咧？就係即係你人權冇足夠嘅保障，但係經濟高度發展，於是乎就好多社會嘅矛盾出現啦。好啦，咁跟住亦都喺呢段時候裏面有一個所謂副產品，呢、這個所謂經濟發展裏面有一個副產品嘅出現，就係、是、叫做專業人士呢個群組。咁其中專業人士咧就係律師啦。你唔能夠冇律師，因為點解呢？即係中國亦都係簽署咗呢個世界貿組織嘅協議，咁亦都係有好多外地嘅投資，咁一定要有律師嘅呢種嘅專業人士出嚟咧，係配合嗰個經濟嘅需要啊，起碼好多嘅要賺錢嘅程序咧，你要有人要有律師去到配合嘅啊，成為一種啊賺錢嘅配套之一。咁律師咧就係、是、其實八十年代開始培訓，90年代亦都係加速去培訓。咁但到現在嚟講，律師嘅人數都唔係好多，全中國咧都係十幾萬啫，唔夠20萬，應該係15、16萬嘅人數到啦、啊、其實嗰個司法人員仲多過律師嘅，好得意，中國成20萬嘅司法人員。咁呢個律師呢，就其實就係一個喺中國嘅環境裏面呢，就可以係一個好賺錢嘅行業，因為唔係多人數嘛，亦都經濟發展得咁快嘛，係咪？咁但係呢仍然係因為佢嘅訓練呢，使到有一啲律師呢係佢係接受一種觀念，就係、是、尊重法律，覺得法律精神係重要。咁事實上高呢，即係大家知道，縱使係憲法裏面寫得唔錯嘅，係咪？而呢亦都一個法律向中國嘅法律嘅群體呢，亦都承認一個事實。其實人大呢，中國嘅人大呢，喺十幾二十年嚟講呢，嘅立法工作呢做得唔係太差嘅。有好多嘅法律寫得唔錯，因為佢係引用，即係第一，香港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對象啊，無論公司法啊，好多規劃嘅法律啊，破產法啊，佢睇香港。咁而事實上高好似無論台灣啊、德國啊、日本啊咁樣，好多嘅立法都成為佢哋參考嘅對象。咁所以咧，有好多嘅睇法覺得中國嘅立法係唔錯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依家一般嘅律師群體，如果係獨立嘅嚇嚟到發聲嘅話咧，佢就話最大嘅問題，其實08憲章你有講嘅，就係、是、咧，即係。是冇法治，冇法治原因咧就係因為有法不依。最基本一樣嘢就係連基本定咗嚟嘅法律個遊戲規則係自己國家制定嘅，仍然唔肯去實行。咁呢個咧造成一個最大嘅扭曲。好啦，大家知道咧喺經濟被掠奪嘅情況之下，好多受害者要挺身而出啦。咁佢挺身而出，邊個去幫佢咧咁樣？我哋人大。嗰啲咁嘅代表又唔係為市民，又唔係為人民出聲嘅，政府更加唔好講，只係維護住嗰啲自己嘅幹部，維護住嗰啲大嘅企業。咁好啦，法官又唔係一個好獨立嘅架構，但都好啦，有個法律我都要揾法官啦。咁你要靠咩人呢？靠律師，或者係靠啲所謂公民代理。公民代理好多係識法律嘅，即係有法律經驗嘅公民代理同埋律師呢，就成為一個幫助呢啲弱勢人士維權嘅一個緊要嘅力量。嗱，維權呢個力量咧，其實是一個好消極嘅觀念嚟嘅。權利有兩種，一種權利是積極嘅權利，就係、是、可以爭取參與建設同埋任命 政府啊建設制度、任命政府嘅一種權利。消極嘅權利咧，就係免受到無理嘅干擾同埋鎮壓自己自由嘅權利。咁中國咧，喂或者包括到即係掠奪自己侵佔自己財產嘅權利，呢種消極權利。咁中國呢個階段咧，啲市民咧嘅要求唔係好高，就好卑微嘅，就係、是、一種消極嘅權利。啊、就是政府你要做好多嘢，我哋去选政府我哋做唔到啦，去干预政府啲大嘅政策我做唔到啦，但起码政府唔好嚟骚扰我。咁所以呢佢一出嚟呢就係一种消极嘅权利嘅维护。咁呢其实维护就係、是、呢、這个维权呢其实好卑微嘅啫。咁但呢样嘢做唔到喎。咁呢就因为呢就发觉即係嗰啲官商勾结之下呢，嗰啲霸权呢係发觉你好多时候真係冇办法能够有好嘅申诉嘅渠道。咁所以呢维权运动出现，咁於是透过啲维权律师拎去法庭。咁但係呢个法庭呢好清楚啦，发觉呢原来呢第一啲法官呢都唔係依法办事嘅。我哋前日有一个大会嚟出嚟两个好辛苦嘅出到嚟个维权律师，佢最大嘅问题就係话呢个法官都知道啲法律係唔係咁样嘅。但係佢同嗰啲维权人士讲，佢话如果我判你哋胜诉，我判嗰啲雇主或者发展商败诉呢，佢话可能佢哋要赔好多钱，可能佢哋要倒闭，佢话咁呢你就更加会好多人失去工作嘅机会。咁我哋嘅经济呢，如果都係咁，如果我哋咁走法嘅话呢，成个国家经济受到影响，於是乎呢就会社会不稳定咁样。真係有啲律师话呢啲法官係咁讲嘅。咁跟住啲法官仲私下讲，佢话你知道唔係我决定嘅，返回后庭里面呢係政治，係嗰个政治书记决定。咁所以呢係无能为力㗎。咁唔好再讲有好多法官係贪污㗎。呢个更加唔再讲。咁所以呢维权嘅律师呢係非常之愤怒㗎。好多律师呢係因为见到连法庭都有法不依呢，所以佢哋要出去作出呢个申诉啊，见传媒啊，甚至係写抗议书，带嗰啲申诉者去到呢係行动，去到抗议度上访。咁从而呢连维权律师呢都成为埋呢个打压嘅对象。咁呢个就係一个咁嘅背景。咁但係维权律师呢，而家中国官方非常之驚佢哋，因为点解呢，佢人数唔係好多。我哋所知道喺北京或者连埋晒有啲活跃嘅地方，好似山东或者呢个上海同埋四川呢，我哋能够知道名字嘅，即係有啲心做嘢嘅，当然有啲係比较激进一啲嘅，我所以叫做前进一啲嘅，有啲係比较稳健温和一啲嘅，个群体有冇100人左右。咁但係有好多已經受害嘅，好不幸嘅。大家最出名都知道呢，高志成、啊、因為佢係唔淨止係打好咗好多單嘅勞工嘅維權案，而佢係或者係爭呢個土地嘅遷踩嘅維權案之外呢，佢係因為為法輪功啊嗰、那個被虐待鎮壓呢，佢曾經做過調查，寫信去胡錦濤同温家寶，咁最後呢佢被迫停業，然後呢跟住呢係被判刑，然後呢係失蹤嘅。啊！呢两三年基本上高咧，大部分时候系失踪嘅。咁啊，郭飞鸿咧就因为咧，佢系帮太呢、这个，佢唔系一个律师，但系佢系一个公民代理，佢系受过法律训练嘅公民代理。咁因为太石村番禺嘅太石村问题咧，佢系因为觉得个村嘅选举有问题而出嚟申诉咧，咁最后佢被多次殴打。咁咧后来咧系应该两年前咧，佢因为出版啲书咧，竟然系因为告佢非法出版咧，依家坐紧监坐5年。咁啊，最近1年咧，我哋冇办法去探到佢监。即係揾律師都麻煩探到佢監，我哋知道佢係即係亦都係受到好大可能受到酷刑嘅對待，咁所以高志成亦都係一樣啦，亦都係受到多次嘅酷刑嘅對待。咁咧就鄭恩寵律師亦都好出名嘅上海律師咧，就因為佢係為即係東八塊嗰度嘅土地糾紛咧，佢係為嗰啲遷拆户出聲咧。咁佢本嚟係原告嘅律師，咁因為佢披露即係上海政府嘅一啲嘅內部嘅政策文件。咁呢就变咗自己嘅被告。咁从而呢喺03年呢係被判入狱，係3年嘅。咁06年出咗监之后呢，到现在绝大部分时候係被困喺屋企里面。即係屋企里面被软禁，係出唔到嚟嘅。咁佢係一个上海一个好有名嘅律师。咁最近我听佢讲话上海叫徐三害。咁其实当时佢嘅对手係周正毅嗰个集团。咁而家徐三害其中一个周正毅啦，係咪？咁其中一个都系竟然系郑恩寵。就话佢呢系即系系即系破坏社会嘅安宁。咁仲有一个好出名嘅咧，就系陈光诚啦。我谂大家啲报纸都睇到佢咧，一个盲人嘅一个所谓叫做赤脚律师，咁啊自修法律。咁原来佢喺山东系帮一啲被强迫 節育嘅婦女出聲，即係佢話咧，當然節育你係可以做，你應該透過教育宣傳，就唔係揀將咗女士揀捉咗佢，然後強迫去到節育。咁佢又曾經帶過啲市民咧去到係抗議嘅，咁佢本身係一個盲人嚟嘅，即係佢唔係好即係睇，即係佢我諗佢百分之九十幾睇唔到嘢。咁但係竟然告佢話佢咩咧？阻塞交通喎，帶啲居民去，同埋擾亂公眾秩序。咁咧就判咗佢四年監啦嚇。咁啊剛剛放咗出嚟，咁一運咗喺自己嘅家鄉嗰度。咁運咗自己家鄉裏面咧，我哋曾經好多人想去探佢，因為佢即係世界上都比較有名氣嘅一個，即係好有象徵意一個，即係自己本身係殘廢嘅人咧，係咁勇敢出嚟維權咧。咁咧就佢時代周刊曾經列佢為100個喺兩年前啊最有影響力嘅人之一。咁當然呢個就係、是、其實係嘉許佢啫，點會有影響力咁啫？因為點解俾人即係佢係精神上都有號召力，但係佢被運即係出咗獄之後咧，啲人去探佢咧，發覺去到佢嘅家鄉門口咧，全部俾人攔截，俾一啲即係武作制服嘅一啲嘅有組織嘅人士攔截。咁一聽講話咧，即係山東嘅政府咧係使咗兩三千萬請咗一個黑社會集團去睇住佢屋企人，即係唔俾外界去探佢。咁連歐盟一個組織一堆官員去到咧，都俾人趕走。咁依家咧新嘅情況出現咧，就係、是、好多係意見人士拉之後咧，如果坐完監都好咧，我哋亦都識好多維權嘅人士同律師。我喺度唔講曬啦嚇。出咗監之後咧，基本上都係冇自由嘅，全部係用呢個方式嚟到咧，係使到佢同外界隔絕。咁另一個大家好清楚啦，趙連海就咁樣啦。趙連海依家就失咗蹤，佢就算唔俾你坐監都好咧，基本上佢將你運喺屋企，就同坐監係冇分別嘅。嗱，咁最近我講多兩分鐘就完啦，我知道過咗時。最近茉莉花革命咧，使到成個政權係更加驚嘅，因為咧大家知道咧，近呢十年咧嗰個所謂公開性事件嘅數目咧係不斷增加嘅。咁咩叫公開性事件呢？公開性事件呢，如果用佢國內嘅界定呢，就係100個人喺一個公眾地方係聚集，有組織或者冇組織都好，係表示對政府嘅不滿，咁佢叫公開性事件。咁佢嘅數字呢一路有公開嘅，係政府嘅公布嘅數字嘅。90年代一年公開一次嘅。咁90年代係幾千宗一年嘅啫。咁當然呢個係佢嘅統計嘅方法啦，其實可能唔止啦，係幾千宗一年嘅。到03-04年呢，係到47000宗，應該03年到47000宗。咁呢最後一次公布呢一路升嘅個數字，最後一次公布係2006年07年下係87000宗。87000呢個係最後公布嘅數字，係87000宗。跟住以後唔再公布啦。咁我哋所知嘅數字呢，即係有啲後來間接出嚟嘅數字呢，應該超過125000宗，依家最後。咁所以政府係非常之驚嘅。咁尤其是劉曉波事件出咗之後呢，佢哋睇到網嗰個召集，即係嗰個能力啊。大家知道呢，網呢頭先佢哋本身呢就都唔係咁驚嘅。所以孫志剛事件大家知道啦。咁當時呢孫志剛事件就係一個後生仔俾人打死咁樣，喺一個即係用嗰、那個即係用嗰、那個拉嗰啲流民吓。收容遣訊法，我都唔記得咗名。收容遣訊法咧，就係將呢啲冇户籍嘅人將佢拉咗咁樣。咁孫志剛咧，當時就係拉咗之後咧，就鑑生將佢打死。咁呢件事咧，就當時咧，好似滕彪教授啦嚇，同埋孫呢個許志永啦嚇，幾位咧就用網上有個運動啊，咁啊要求就取消呢個收容法。咁足之係取消咗嘅。咁呢個係03年。咁之後咧，其實網係非常之活躍嘅。大家知道後來鄧玉嬌事件知道啦，呢個女士啦嚇，都係因為群情洶湧咧，所以呢個被人哋調戲嘅婦女咧，本來佢係殺咗一個官嘅嚇，當然佢係錯手啦，可能誤殺啦係嘛，但係都冇告到佢，孫志嬌又冇告到嘅。咁最近咩？我爸爸係李剛啦係嘛，呢、這個事件都好緊要嘅，即係嗰個人嗰、那個高幹子弟車死人嚇，啲、人走即係唔知飲醉酒咩嘢車死人，啲人佢要將佢拘留嘅時候咧問話咧，佢竟然同佢講：你知唔知我爸爸邊個咁樣？我爸爸就是李剛咁樣，即係唔係香港呢、這個嚇，係佢嘅地方。佢就係當地嘅公安局嘅副局長。咁佢話：我爸爸是李剛，你咁嚟搞我咁樣。咁呢件事咧，網上高傳到全中國都知道。咁所以最後都好大壓力咧，將佢拉咗，咁啊判咗監三年。最近就話佢咁，但係個網嘅壓力好細。咁所以最近嗰茉莉花事件咧，使到成個政府咧 差唔多精神崩潰咁滯。咁大家知道咧，八九嗰個奧運之後咧，其實一路都收緊緊嘅，一路係收緊緊。咁完全係睇唔得到咧，係有開放嘅跡象。咁但係近來對維權律師嘅打壓係非常之嚴重。咁劉曉波之後咧，大家知道咧，已經有好多個嚇最近劉彬賢啦，係嘛？劉彥斌嚇。劉彥斌啦，又被拉呢個八九之後嘅零八憲章咧嘅事件之後咧，咁但係最緊要咧，佢翻嚟已經好驚維權律師，咁就係我哋已經所知道咧，有幾個維權律師係最近已經被判咗監，一個係同法輪功做嘅律師，咁咧就黃永航，另外一個律師咧就係亦都係喺鐵路嗰度咧用鐵路法庭告嘅，然後咧就話咧話佢煽動。在鐵路範圍所管的事，咁原來我先知道咧，原來鐵路法庭咧，即係鐵路中國嘅鐵路局咧，係一個獨立王國嚟嘅。原來佢嘅範圍咧係人民法庭都管唔到嘅，有乜事係法鐵路法庭去告，咁你唔可以干預，又唔可以司法申訴，乜都唔得，咁亦都判咗監。咁咧就最新嘅咧，大家知道滕彪係失咗蹤，江志勇係失咗蹤。范亚峰江天勇，对唔住，咁滕彪咧系因为佢探一个律师叫做范亚峰啊，唔系律师，系一个教授咧，一个维权噶啦吓，咁佢系范亚峰系一个家庭教会里边活跃成员嚟嘅，咁咧就依家咧原来发觉范亚峰被软禁，而滕彪上次去探佢咧就被警告，就话如果你再去搞事咧，我哋就掘个窿埋咗你，再都掘咗窿埋咗佢。咁滕彪咧就将呢件事公开咗，咁全世界都知道咧。咁依家就可能对滕彪其中一个嘅报复嘅行动，包括佢最近咧亦都有啲会议咧系讲紧点去帮呢个陈光诚。咁所以咧，咁另外咧就系江天勇律师咧，就系去年系过唔到年检，佢有六个律师好出名嘅，都系过唔到年检。咁呢六个律师咧，依家都系被逼咧系要做一啲研究嘅工作，已经系生活系有困难嘅。咁江天勇系其中一个，咁依家咧佢系被拉咗去，咁咧就我哋相信咧，已经系即系已经差唔多失踪咗一个月，咁我哋都好担心，有好多次嘅公开嘅请愿啊等等，咁所以咧我就讲到呢度啦，咁所以个形势咧就成个环境系一个恐化症啊，我哋叫做吓，即系差唔多一讲起茉莉花惊到不得了，咁啊我唔知香港迟啲会唔会禁我哋饮香片啊吓，你大家知道香片茶就茉莉花啦系嘛，我次次饮真系饮茉莉花茶嚟噶。咁咧就成個政府係精神崩潰，同埋即係佢好似俾個印象係一種歇斯底里嚟到係打壓。咁但係正正係咁樣咧，好多人都覺得咧，就係呢個會唔會一個即係黎明前嘅最黑暗嘅時候咧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我哋即管用樂觀啲嘅態，即係積極嘅啲嘅態度去到睇咧，即係呢個世界唔係話冇希望嘅。就縱使係打擊得咁犀利都好咧。我哋维权律师关注组一路同好多里面嘅维权律师嘅群组联络咧，发觉仲有好多年轻嘅律师系愿意继续承担呢个工作。咁所以咧，总之我哋嘅希望工程咧系会继续努力。咁我哋喺呢度咧，亦都系尽我哋一分嘅努力，讲出我哋嘅心声，同埋呼吁大家系要继续即系关注同埋支援国内嘅维权运动。而呢个运动系将来推进国家走向建立一个健全啲嘅法制，走向。法治走向宪政，走向司法独立，走向维护人权，走向民主，呢一步是必须要行的。维权呢一步是一个初级的一个很艰难的阶段，但呢一步的突破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继续努力，多谢。 好，唔该晒阿何俊仁。其实随着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咧，嘅民生的问题咧，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很热切的一个社会的矛盾问题。而亦都導致咗人民咧不斷出嚟咧係去抗爭，去爭取自己應有嘅權利。但係當中裏面咧，就連法例上高或者法律上高所賦予自己人民嘅權利裏面嚟講話咧，都得唔到保障。而好彩仲有啲嘅維權律師能夠可以挺身而出，為人民咧去講一句公道説話。但好可惜咧，剛才何俊仁咧就已經係嘗試講咗一啲嘅名俾大家聽啦，就包括咗好多嘅律師咧，都係願意為人民係去出聲，去為佢爭取佢應有嘅權利。但係咧，可惜呢班律師最後裏面咧都係被打壓。打壓數字裏面咧，真係唔知幾多。咁剛才何俊仁已經講咗好多名出嚟啦。我諗咧，何俊仁記唔識曬咁多名，仲有數咗好多名，仲係仍然被打壓當中，或者係將佢被打壓都未定。咁但係不過問題裏面咧，我哋覺得唔應該就咁係被打壓咧，而我哋係唔敢出聲嘅。我更加要係。 向唔单止国内嘅同胞，而家向全世界人咧讲多啲一个问题存在喺度。而事实上，白金民运之后咧，我哋都好多嘅即系妈妈咧，为咗当时参与呢个嘅白金民运嘅年青嘅朋友咧，而牺牲嘅时候，系要争取翻啲应有一啲嘅声誉或者一啲嘅权利嘅时候咧，亦都系被打压嘅。咁天安母亲亦都系因为咁样而成立咗出嚟咧，去为一班嘅母亲咧而系去出声。所以而家我哋咧请天安母亲嘅运动嘅成员之一陈文思韵咧小姐同我哋讲讲有关天安门运动底下边佢睇国内嘅人权状况正点样样嘅。 咁我諗在座好多朋友咧都有聽過天安門母親呢個名字啦。咁其實天安門母親咧就係一啲六四死難者嘅家屬啦。咁當中咧亦都係包括一啲嘅傷殘者。咁其實天安門母親佢嘅源起係點樣嘅咧？咁其實天安門母親嘅創辦人就係丁子霖教授咯。咁最初當佢嘅兒子死咗之後咧，咁佢真係傷痛欲絕啦。咁其實身體亦都係變得好差。咁佢都係覺得冇辦法接受。中共竟然是说他的仔蒋捷莲其实是一个暴徒。咁之后呢他都是认识了另外一位的老师啦张先宁女士咁样。咁最初他哋两个人都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咁都是互相去安慰寻求一些心灵的慰藉啦。咁到后来又结识了多一位的成员啦咁他叫尤维杰。咁当时这一位的妇女呢佢係都係好傷心啦，佢嘅丈夫過身。咁當時佢丈夫嘅單位話可以俾一筆嘅撫恤金佢，咁就係$800。咁但係條件就係話佢必須簽一個證明，話佢丈夫係正常死亡。咁呢一位嘅女士，佢真係好傷心，好傷心。咁同埋佢亦都冇咩維權嘅經驗啦。咁佢好想揾人傾訴。咁喺呢個八寶山嘅骨灰庵嘅牆嗰度，咁佢就留低咗一張紙條。俾張先寧女士啦，咁因為其實喺嗰啲墓碑都會寫到，其實嗰啲六四去世嘅孩子，其實佢哋喺邊年邊月邊日係逝世，咁佢就喺骨灰庵嗰度留咗一張紙條俾張先寧女士，咁佢就話好想揾人去傾。咁最初天安門母親就係由呢三位嘅成員去慢慢組成，咁。在1991年，李鹏在两会上面咧就话啊，其实唔系中国政府唔愿意去公开六四死难者嘅名单，而系因为呢一啲咧全部都系暴徒嚟嘅，所以咧其实家属亦都唔愿意去公开呢啲死难者嘅名单，因为咧家属都觉得面目无光。咁呢几位嘅妈妈又或者遗孀听到，咁当然系非常之气愤啦。其实佢哋嘅家人都系因为参与八九民运，都系为咗中国嘅民主，都系为咗正义而企出嚟。咁但系政府竟然话系暴徒，仲要系话家属唔愿意公开呢啲名单。咁于是佢哋就慢慢由互相心灵上面嘅支持，系希望可以去寻找另外更多嘅同路人，更多嘅六四死难者家属。咁樣到1995年嘅時候咧，佢哋就第一次係上書人大，咁係希望係中國政府係可以成立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徹查六四嘅真相。咁當時咧係有27名嘅難屬去簽名，咁但係經歷咗呢十幾年。已經是有128名的難屬簽名，但是都很不幸了，當中都有很多的難屬是已經看不到正義的來臨就過了身。到1999年呢，這班的媽媽更加是走到去中國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那裡，要求是控告李鵬，要求他為六四的屠城去負責，但是當然法院是沒有受理。到2000年的時候，咁呢一班六四死難者家屬咁就正式係成立咗一個群體，咁就係叫做天安門母親。咁我哋香港咧，亦都係隨之成立咗天安門母親運動，去支援呢一班咁勇敢嘅爸爸媽媽同埋傷殘者。咁到2004年，打壓亦都係越嚟越犀利啦。咁咧，香港有一啲朋友就寄咗一啲嘅文化衫喺六四嘅15周年嘅前夕啦，咁就寄咗一啲嘅 T-shirt 俾 呢啲天安門嘅母親。咁但係政府竟然係扣查咗丁子霖、張思寧同埋黃金平，咁罪名咧就係話佢哋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咁呢一個即係我諗香港同埋國際社會都係有好大嘅譴責啦。咁後來呢一啲嘅媽媽亦都係獲釋。咁我哋最近都係聽到呢啲嘅天安門母親亦都係受住好多唔同形式嘅打壓啦。咁當然我哋覺得最痛心嘅就係、譬如今日係清明節咁樣，其實啲爸爸媽媽都係好想去悼念翻自己嘅親人，但係當佢哋即係要去到公墓嗰度拜祭咧，其實都係會受到一啲公安人員嘅監控，唔俾佢哋集體咁樣去拜祭咧，要一個一個咁樣入去公墓，咁亦都會砌詞有好多嘅理由啦，就話啊，其實你哋聯絡咗一啲海外嘅記者嘅，咁所以我哋就唔俾你哋一齊去拜祭啦。咁亦都係去到六四嘅前夕啦，其實有一啲嘅爸爸媽媽真係好想去老祭自己嘅親人，但係都係唔俾嘅。咁曾經係有少少嘅放寬啦，亦都係因為奧運嘅關係。咁但係呢兩年亦都係唔俾啦。丁老師亦都係出唔到門口，去唔到墨西地去拜佢個仔。咁亦都係因為劉曉波係去年攞咗諾貝爾和平獎，天安門母親都係好希望佢發一個聲明去祝賀劉曉波啦。咁後來咧，阿丁老師同埋佢嘅丈夫蔣哲蓮蔣培坤。咁就係被幽禁咗74日，咁期間咧更加係令到阿丁老師係一度暈倒，咁送去醫院嗰度要去診治啦。咁喺個病歷嗰度，咁公安竟然係話啊，因為阿丁子霖同家人衝突，所以就暈倒。咁後來阿丁老師就話唔得，一定要堅持要改翻係同公安衝突，就唔係同家人衝突咁樣。咁丁老師或者張先寧老師，即係其實呢一啲母親，佢哋係走喺最前線，咁好多時都係有接受一啲海外嘅媒體嘅採訪，咁所以佢哋個打壓都係比較多。咁但我哋都唔好忘記咧，其實都係有差唔多百幾名嘅爸爸媽媽，其實佢哋都係好勇敢咁樣去加入咗天安門母親呢個群體。咁每年喺呢個兩會嘅聲明嗰度，其實佢哋都會簽名。咁究竟呢啲爸爸媽媽佢哋係遇到啲咩嘅處境呢？咁我都做少少嘅分享。咁譬如有一個爸爸叫做邝迪清，咁其實佢個仔係叫邝敏啦，咁係一個工程師。咁當佢個仔死咗之後，要火化佢個仔嘅遺體啦，咁去到公墓嗰度已經係有一啲嘅軍人喺度駐守，咁佢都聽聞有好多家屬去到做火化儀式嘅時候要填上一個死亡嘅證明。咁當呢啲家人填喺六四嗰度被槍殺死亡，其實係唔准火化，咁一定係要作一個理由咯，譬如交通意外咁樣。咁但係呢個爸爸就好勇敢話，我一定唔會幫共產黨，唔會幫呢啲刽子手去掩飾佢哋嘅罪行，所以一定堅持要寫係六四嘅時候槍殺死亡。咁佢都作咗一個準備，就算我個仔條屍係火化唔到嘅話，咁就一直擺喺醫院嘅太平間啦，咁就唔火化。咁但係最後結果火化場嗰邊都有讓步啦。咁另外一位嘅爸爸媽媽，咁就係、是程仁兴，一位人民大学嘅学生嘅父母，咁佢哋都系一啲农村家庭啦。咁样其实佢哋屋企都已经系好贫困啦。咁到程爸爸晚年嘅时候咁过身啦。咁其实都一路系会叫住自己个仔个名啦。咁样跟住系啦，佢爸爸就1995年过身，咁妈妈咧都觉得好伤心。咁其實都攬住自己個仔嘅遺像咧，係諗住自殺嘅。咁後來就係佢個孫救翻呢個程媽媽啦。咁樣另外一位嘅學生陳來信，咁亦都係人民大學嘅學生。咁其實農村要培育一個大學生咧，就真係好困難。咁樣咧，當丁老師同埋佢嘅 丈夫蔣培坤去到農村去探陳來信的家人呢，其實他們的家呢是連茶壺都沒有的、哦。咁亦都我哋會聽到其實天安門母親佢哋都每年都會收集一啲人道嘅捐款去接濟一啲貧困嘅家庭。咁其實要去送呢啲捐款呢都的確係好困難。因為有時呢啲捐款呢都係會俾地方政府去購沒咗啦。咁其實呢啲錢呢對呢啲屋企人嚟講都係好重要。咁但係政府都是忍心咁樣係購沒咗呢啲家屬嘅錢，咁其實我哋都會有不斷抗議啦，丁老師都不斷抗議，咁可能後來都可以成功爭取到，但係呢啲咁樣嘅送人道捐款嘅過程，亦都係好唔容易。咁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天安門母親，佢哋除咗係為咗自己嘅親人去討回公道之外，其實佢哋有一個更加大嘅願景，就係、是、希望中國係可以更加民主、更加進步。咁咧，我都想讀一段佢哋嘅誒文啦。咁樣咧，佢哋曾經咧寫咗一篇咁樣嘅祭文喎。咁就係話，或許你哋嘅血係會白流，或許你哋嘅死，即係佢哋嘅親人嘅死，是輕於鴻毛，或者你們不會在這個世界上面留下你們自己的名字，但是你們已經用了生命的代價去證明你們是真正的人，這樣對你們的父母、對你們的妻子、對你們的丈夫、對你們的孩子已經足夠了。今天在你們曾經生活過這片的土地上面，強權依然去存在，殘忍的殺戮亦都可能會發生，我們都不希望見到這些事情的重演，但是我們盼望著早日結束這些歷史，期望著我們的國家會一日一日這樣好起來，期望著其實你們的同代人、你們的下一代不會再遭受到這些劫難，你們的親人、你們的同胞將會成為自由人類中受到尊重的一員，你們的靈魂到到那一日才可以得到安息。其實我們都會看到這些的母親，其實他們當年八九民運的時候，雖然他們自己是支持，但他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子女去參與這場運動，因為他們很多都可能已經經歷過文革、反右，他們對共產黨都很恐懼，他們都很擔心自己的子女會受到傷害。可能丁子霖他都有說到，在6月3日的時候，其實他都很想攔住他的仔張哲蓮，不希望他出去天安門廣場。張先寧女士他都有說到，其實他都不想自己的仔黃藍去參與這場的運動。咁但係當佢哋嘅孩子都過咗身之後，其實呢啲嘅媽媽除咗真係唔希望，除咗係希望自己嘅仔女係可以得活到一個公道之外，其實佢哋真係睇翻整個中國，佢哋都好希望中國會變得更加民主，呢啲咁嘅悲劇唔會繼續重演。咁所以我哋都會見到喺近呢幾年咧，其實佢哋有很多社會運動他們都會發聲，例如很多天安門母親他們都有簽署到零八憲章，例如他們都會聲援四川地震的媽媽。其實這班天安門母親他們都會有寫到一些信去給香港的市民，其實他們都很多謝香港市民每一年在維多利亞公園上面去點燃的燭光，即是這些對於他來說是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國內是不可以做到。同時他們都祝福香港的年輕人，因為其實我們都會見到一些趨勢，雖然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參與社會運動，都是很關心八九民運，很希望平反六四，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都可能沒什麼機會去接觸到這一段的歷史，其實他們都很希望香港的年輕人是先去明白究竟這段是什麼的歷史。 然后都是可以站在天安门母亲的一边，真是可以回应他们的口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和呼唤良知。那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即是每一个香港市民可以做到的一些微小的工作，即是去参加烛光集会，跟我们身边的朋友去介绍这个历史，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多谢。 好啊，唔该晒阿陈思韵咧，同我哋讲到有关国内嘅同胞喺八九民运嗰阵时候作出牺牲之后，但系佢哋家属由而家由讲当时到而家廿二年嘅时间啦，原来过住嘅生活咧，原来都系咁悲惨嘅。咁我希望大家咧，仍然继续努力咧，去除咗争取平反八九民运之外，亦都去支援一下呢班嘅死难者嘅家属，特别呢班妈妈。因为他们那个割着的时间割着这段时间呢实在很痛苦，希望大家多些支援一下他们。其实八九民运当中里面除了一班年轻学子去作出牺牲之外呢，其实相中一班的劳苦大众的工友呢也都是曾经是作出一个很壮烈的牺牲的。因为我自己记得当时呢我去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呢，有一班的工友跟我说呢，他们走去城外出面那里呢捉起很多的阻拦军队进城。即係好多咁嘅樣，但係我擔心就當時咧就係唔知會唔會進城嘅時候咧，佢哋都會作出犧牲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咧，係國內嘅工友咧，喺依廿多年裏邊嚟講，嗰、那個嘅權益裏邊咧，個狀況點樣樣咧，係咪好咗啲咧，還是係即係比以前更加係即係差咗咧？或者我哋請阿韓東方同我哋講講有關國內嘅工友嘅一啲嘅權人權狀況情況點樣樣啦？唔該，韓東方。 唔該，得係嘛？我可以用普通话好吗？不好意思，其实谈到人权，对，谈我们中国的人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觉得很沮丧。有些时候呢，我就选择从另一个角度进入。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听到天安门母亲这么多年的遭遇，又听到有这么多的维权律师被抓起来，现在情况都不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有没有机会呢？我想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谈到先想跟大家提一个我的感受。人权，当然劳工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那劳工权利呢，其实涉及到工作时候的权利，也涉及到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具体的，包括社会保障、福利等等公共服务这些的权利。那么在我自己这么多年经历的这些协助国内的工人维权这过程当中呢，就深有体会。比如说这个大家有比较熟悉的去年的富士康工人跳楼的事件。那富士康工人为什么跳楼？难道他不可以就这样活着吗？当然可以这样活着，可以忍受，可以工资不高可以低工资嘛。一天不是八个小时工作，可以十二个小时也没关系嘛，也可以活呀。但是这是一种反抗。那么为什么富士康的工人这些人选择跳楼而不选择其他的方式呢？因为没有。那么这些人在长时间的工作，低收入，再加上家庭的压力，加上这个个人生活的压力，走在一起就逼到了跳楼。所以富士康工人跳楼不只是一个像那个有些政府官员所说的是什么年轻人那个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低了，意思好像是他们的父母亲那一辈承受能力比较高，就是一天工作16个小时也不去自杀，那样更好。所以这看到政府的官员其实是对这个套用江泽民一句话，就是不与时俱进，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到底这个在想什么。那么 富士康工人跳楼带出来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画面，就是中国工人处在怎么样一种这个无奈的一种生存环境当中。可是在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的尾声的时候，去年的五月份，在本田，在就是广东佛山这个南海县本田的这个汽车配件厂，本田工人却带出了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工人选择罢工，而罢工以后还选出了代表要跟雇主进行谈判。那么选出代表谈判，最后在这个政府的有关方面的斡旋下，那雇主决定跟工人的代表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当然最近听说的本田工人今年又有一次谈判，又一次谈判是什么呢？是地方的总工会代表工人谈判。那么工人选举产生的代表呢，是坐在旁边旁听。那么我们听起来呢，就觉得有一点奇怪，为什么本田工人自己选出来的代表不能自己谈判，为什么要坐在旁边旁听，反而要由总工会的代表去替他们谈呢？听起来确实是很荒唐。不过有一天一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凡事有一个负面的角度，也有一个正面的角度，有多个角度，那我倒宁愿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呢。本田工人选举的代表是49年以来中国工人第一次由自己选举的代表坐在了谈判的现场，哪怕是观摩旁听，那么第一次由中国工人选举的代表在谈判的现场。那么总工会的代表也好，雇主也好，就不能视而不见，就不能把这个坐在旁边哪怕是旁听的工人，对吧，不理会他们的存在。所以这也有一个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终于有一次中国的工人可以在谈判的这个现场出现了。那当然在最近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香港的媒体好像报道的不多，在国内的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包括比如说一些媒体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其他的一些省份的报纸，都报道的一系列的尘肺病，就是金矿和采石场，还有是这个铅锌矿这样的矿山工人得尘肺病，就是香港叫什么肺尘埃粪尘埃病。那么这些病呢，听起来好像尘肺病的工人你工作的时候得病了拿不到赔偿，这好像和人权和民主关系不很大，没有那么有震撼，没有最好没有抓去坐牢。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就官方的数字来看，每一年中国有18000名工人得尘肺病，而真实的数字要比这个大10倍20倍，要严重的多。就按官方的数字来说，一年18000，将近20000人得尘肺病，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而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是得不到赔偿，得不到医疗。这个在这些尘肺病的工人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当初打工赚钱致富。那个时候啊，他们因为都是从乡下出来的，到煤矿到采石矿去打工呢，赚的钱比其他的工种都多呀，一个个2-3年就可以回家盖起砖房。那当初打工致富，那现在是什么呀？现在是得病返贫， 变得比谁都穷，因为当初挣的钱盖的房子要卖掉才可以用来简单的治病，而治一段时间的病钱没了，没了以后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那么让我比较这个觉得有期望的是什么呢？在国内一些大的主流的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媒体的专题节目，都会对这些苦难的得尘肺病的工人做专题的报道，10分钟、20分钟的报道，半版、整版的报纸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这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报道作为线索，去找到这些患尘肺病的工人，帮助他们聘请律师，给他们提供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这个有需要的话，紧急需要的一些医疗的一些救济。那么最主要的是向他们提供这个法律的援助服务，替他们请律师，通过诉讼来争取他们的权利。那包括在他们工作的过程当中，政府部门，当地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卫生局，比如说劳动局，应该是定期到这些矿场去做监察，要监察那里的劳动安全的情况。而这些政府部门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才是这些工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老板不给提供适当的保护，这是老板的过错。那么政府有监查不到位的过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协助这些工人，一方面起诉老板，一方面呢也起诉当地的政府部门，通过法律的途径呢，就是让政府部门具体的负担起他们的这应该承担的责任来。所以像这些，你可以看到，这个在很多维权律师，在遇到刚才何俊仁提到的这些监禁、失踪这些这个遭遇的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些最少是做这个劳工权利诉讼的这些尘肺病代理尘肺病的律师呢，我们聘请的这些律师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把这些案子送上法庭，还可以打这些官司。那么当然官司有赢有输，这个具体案件情况不一样了。那同时呢，另一个角度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媒体在报道像劳工权利这类的民生很那个，就是下层人士的民生的这些权利的这些事件的时候呢，其实记者们、编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前沿向前推，能报道多少报道多少。像这一类的案件，像那个尘肺病这么大面积的案件，像那个本田工人罢工谈判成功这样的案件，这在5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个官方的媒体可以大篇幅的做这些报道，那么现在呢，出于种种原因，这些媒体对这类的群体性的案件、影响很大的案件，也在这个做这方面的报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一个不是去替政府那个涂脂抹粉不抹粉，不是这个角度，而是要为我们的维权律师、我们的维权记者这么多年来的辛苦，他们付出代价，他们冒着风险做这些报道、打这些官司，这个要为这些人的这个辛苦努力，要他们的辛苦努力所得到的一些结果，要做比较恰当的一个评价。要让大家明白，这些人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没有白白的报道，没有白白的去打这些打这些官司。那么最后一个，我想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去年可能很少有人留意，在9月中旬的有一天的《星岛日报》有一篇大全版的广告， 是香港49个厂商会登的广告，题目大概是反对广东省政府立法给工人集体协商权利。那么我们知道，何俊仁，我那记得对不对？总，这个97年以前，回归以前最后一个立法是集体谈判法，97年以后第一个被废掉的法也是集体谈判，的香港的。所以现在在中国，在大陆，广东省政府，中国政府的一部分，一个省级的政府，准备立法给中国的工人集体协商、集体谈判权的时候，谁站出来第一个反对的？而且在香港这样一个有自由言论的地方，可以不用为此而坐牢这样的一个地方，站出来反对的是我们香港49个厂商会。那么那个3天以后，我们就在《信报》也登出一篇广告，叫支持广东省政府立法保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那这听起来就有一点奇怪，中国政府侵犯人权，那我为什么要去登一篇广告支持中国政府？所以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就会看到，就是说有些机会，也包括政府部门，包括律师，包括记者，包括官方的媒体，都是可以让他们介入进来，为推动这个社会朝前进步，是可以说有一个灰色的地带，是可以这个大家共同把这个社会朝前推进的。谢谢。 好，多謝韓東方。咁其實咧就媒體如果能夠真係往後嘅時間裏面更加多報導有關嘅勞工嘅狀況，咁當然非常之好啦。同埋一啲嘅勞工嘅一啲嘅即係工業傷亡嗰啲嘅事故，能夠擺上法庭而能夠保障得到啊，更加好。但不過無論點樣都好咧，就係喺國內嗰個嘅工人嗰個嘅權益咧，其實都仍然需要我哋關注嘅。譬如話，雖然我哋香港未有呢個集體談判權，但我哋期望咧，國內同胞都有享有一個集體談判權，因為集體談判權咧係我哋工人最重要嘅一個嘅討價還價嘅一個嘅權利嘅保障嚟嘅。如果能夠成立到嘅話咧，我哋香港都可以效法翻，走翻轉頭，或者成立翻一個嘅集體談判權咧，都係一個係好啦。咁咧就好多謝韓東方啦。咁咧就大家明白咧，我哋呢個係一個座談會。咁除咗我哋台上高嘅朋友發言之後咧，咁大家台下人都可以發言噶。咁啊，就希望大家記得留步。留步咧，聽埋我哋最後一位嘅講者阿李耀基，做一個年青嘅一個朋友點睇國內嘅人權狀況嘅，咁然後咧就係、是、大家可以即係自由咁樣去發表意見或者提問噶。啊，李耀基，唔該你。 我應該要簡短一下。 喂喂，係 簡短啦嚇。頭先提阿東方兄提到咧，就係話除咗話民間會有聲音要求即係推動人權以外咧。其實政府官僚本身內部咧都會有壓力，就係、是、迫使佢咧要去做一啲改善人權嘅狀況嘅。尤其是講緊中國政府，佢現在面對住一個問題，唔單止佢當然擔心一樣嘢，就係民間有好多群眾嘅事件，所以佢會不斷提出要維穩。咁但係佢同樣擔心一樣嘢，就係咧佢現時喺體制內有好多嘅內部矛盾。呢一啲內部矛盾咧，唔單止講緊會激發群眾事件。而更加令佢擔心就係呢一啲內部矛盾其實會拖垮佢個制度嘅。喺過往20年嚟咧，即係中國仍然係以發展經濟為最主要目的啦。咁其實喺佢發展經濟嘅過程入面咧，其實佢不斷去產生咗好多嘅內部嘅矛盾，積聚咗喺社會內部嘅。頭先東方兄有提到就係資本家同埋即係勞工階層之間嘅矛盾啦。但係另一方面，我哋成日都會聽到就係國內嘅城鄉差異啦。即係其實係講緊城際之間其實嘅互相嘅剝削啦、欺壓啦，又或者城際之間其實出現好多嘅不對等嘅交易嘅情況嘅。另外，亦都有一啲就係我哋早排聽到即係新疆西藏啦，其實就係對於一啲少數族裔佢哋文化、經濟上嘅一啲政策上嘅剝削啦。而有一點咧係即係近年嚟係陸續浮現嘅，就係、是、本身喺政府嘅官僚體制以內，甚至可能係大學以內，就出現咗一啲係官僚之間嘅一啲科層嘅互相嘅剝削啦，甚至係 科层幻向嘅互相嘅一啲嘅即系叫做所谓嘅派系斗争，其实陆续浮现紧嘅。而呢一啲问题咧，其实咧综合晒咧，其实现时咧积聚住喺中国内部咧，有好多嘅政治能量，其实咧系准备爆发出嚟嘅。而呢一点咧，若果中国政府唔花一啲功夫咧去进行一啲改革嘅时候咧，一旦爆发之后咧，会出现好多问题嘅。近年嚟咧，即系我哋知道啊，中央好关心就系、是、啊，香港有好多所谓八十后啊，其实年青人嘅一啲抗争。咁与此同时咧，其实佢唔单止会去了解即系香港出现呢一啲嘅城市内部嘅抗争嘅情况，佢亦都会去问一个问题咧，就系佢希望了解点解香港会出现呢啲情况，因为中国佢预示到就系、是。他日若果中国嘅城市化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面对住香港今时今日面对嘅情况嘅，而佢亦都预计到呢一个情况会比起香港更加恶劣嘅，所以佢会开始问一个问题，就系、是、问香港现时有咩情况系会令到有咁多八十后走出嚟，有咁多年青人会走出嚟，究竟个问题根源喺边一度？佢关心嘅就系、是、以香港一个所谓法治体制相当健全啦。有一啲即系打击贪污嘅措施啦，一个咁嘅社会依然会有呢一啲情况，依然会出现咗我哋见到好强烈嘅官商勾结啦，见到强嘅贫富悬殊嘅情况啦，呢个系佢关心嘅，所以佢都会问就系话香港你有啲咩嘅经验，其实我系可以攞翻去内地，特别系呢家讲紧一啲大城市嘅发展入边，我哋可以做借镜嘅，因为知道一个问题就系话若果。我现时见到香港都有咁嘅情况，若果我翻翻去内地，我现时嘅贪污情况我唔解决，我现时若果我要发展即系金融资本主义下，我嘅法治唔健全，监察唔够透明嘅话，他入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佢担心一啲投机嘅炒卖啦，一啲嘅过度嘅即系炒卖嘅活动咧，其实系会拖垮佢现时个经济发展嘅。佢將來面對嘅災難唔單止講緊話群眾事件，而係本身佢個經濟制度有機會崩潰嘅。而呢個咧，其實係內地現時好多城市啊，特別係上海入邊咧，佢好關心、好留意嘅。上面有一啲即係上海有啲政法委，佢經常都會走落嚟香港咧，佢就係去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問你香港點樣處理現時嘅社會矛盾先？你既然要處理，即係我哋講緊話內地要不斷城市化。要去即係逐漸走向即係金融資本主義，因為現時嘅即係靠工業作為生產咧，其實佢已經冇辦法養活到現時嘅大城市嘅人啦。佢一定要開始轉向一個金融服務業，佢要進行一個金融資本主義，所以佢會不斷搞一啲即係股票市場嘅炒賣活動啦，會鼓勵房地產呢一啲資本流動較快嘅活動，呢個係有助去養活大城市嘅人，但係要面對就係、是。呢一啲活動咧，其實充滿住嘅一個風險就係咧，因為現時嘅法制唔夠健全，司法制度啦，現時嘅監察制度啦，申訴制度啦，其實都有好多漏洞。若果咧佢唔盡快去解決嘅話咧，佢擔心有一日就係話啊，我現時嘅金融市場甚至係好多嘅房地產嘅炒賣咧，其實咧最終係會令到個泡沫爆破。而呢一個係相信係現時即係中央會好關心嘅一點嚟嘅。咁呢個就睇到一樣嘢，就係話，除咗民間會不斷有動力，就係要求去改善人權以外咧，其實咧國內嘅官僚咧，其實佢都會開始去諗一個，就係佢其實係有一個迫切性咧，去進行一個所謂自我改革，一個自我嘅完善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哋依家都會開始提一樣嘢啦，即係除咗話佢哋要加大嗰個維穩以外咧，佢哋都會逐漸開始提一啲啊，佢要喺一個經濟制度下做一啲法治改革啦。要改善呢個即係人民啊，即係當然佢有一定嘅局限啦，就可能即係集中喺城市內嘅申訴嘅權利，佢希望咧去完善佢嗰個監察制度，令到現時嘅好多即係譬如說，我哋聽到近幾年有一啲大城市入邊好多嘅強行拆遷呢啲咧，其實都係佢哋關注嘅，佢哋希望就係點樣去完善個監察制度，去保障翻城市內嘅人啊嘅產權。因为产权咧，对于个即系金融市场嘅发展嚟讲非常重要嘅。你产权保障唔到嘅话咧，其实对佢嗰个经济发展亦都系一个困难嚟嘅。当然，即系产权喺即系共产党个制即系嘅睇法入边啦，咁啊依然佢个意识比较薄弱嘅。咁所以佢其实都系希望去借镜得到嘅。咁所以即系若果话即系见到近几年对于人权个打压系即系好严重咧，其实 呢、這個反而係顯示到咧，就係國內嘅官僚體制其實佢哋相當之害怕。佢哋害怕嘅時候咧，唔單止佢哋會純粹去做一啲打壓，咁佢哋亦都咧會開始做一啲完善嘅工作嘅。咁就即係簡單咁講幾句啦。 好好多謝李耀基一個嘅年青一代嘅八十後啦嚇，八十後點睇國內嘅一個人權嘅發展，而係亦都係講解到咧啲新嘅觀點俾我哋去思考嘅，就係國內邊咧無論係高尚。管理階層嘅或者係啲嘅平民百姓都好啦，佢宗族同埋橫族嗰個矛盾咧係不斷深化緊。咁問題就點樣解決呢？雖然有自我完善、自我改革，依、這個係咪就可以解決問題呢？咁值得我哋去深思同埋去點樣去處理依個問題嘅。咁以下時間咧就係、是、想交俾大家啦。咁在座嘅朋友咧，如果大家有興趣有啲提問嘅話，或者有啲意見嘅話咧，不妨咧就舉手。咁我哋工作人員一俾個麥俾你咧，咁你就可以發言嘅啦。咁唔知在座嘅。其他朋友有冇啲特別嘅問題或者意見咧，同我大家分享一下啦。有冇啊？嚇！ 立法議員你哋好，各位聽眾你哋好，市民你哋好，我叫長蘇啊，即係始終都係嗰兩句口號啦。平反六四，還政於民。多謝多謝。咁咧就點解要平反呢？即係平反嘅意思，或者係緝拿，即係六四嘅兇手啊？邊個係主謀啊？咁應該交出個兇手啊出嚟俾大家處罰啦，係咪啊？咁就為之平反啦，或者賠償啲死傷者嘅損失啦。咁算唔算平反啊？結束一黨專政。为什么要结束一党专政呢？其实在民国初年呢，中国有很多党的，不止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其实中国大陆呢就不是统一的，现在都是。他还有一个国民党在台湾那里。那为什么要结束一党专政呢？因为这个国家呢分裂了，他还有一半未修复。他如果有朝修复了台湾呢，就为之是统一中国。如果他结束了一党专政呢，即是接纳了国民党，那就会是统一了全中国。所以要结束一党专政。多谢大家。 好多谢你。请问还有其他朋友有些意见或者提问，可以跟我们台上的朋友分享一下的。有没有？是。 我想問一下台上兩位立法會議員啊，呢家門里花行動咧，即係都好熾熱。我啊每個禮拜冚定喺中聯辦嘅，得啦。咁咧，我希望咧，但門里花就嚟開噶啦。咁咧，你立法會嗰度咧，我希望咧，你哋逢禮拜三開大會咧，到時擺盤門里花上台，你又唔好掟。不過我真係唔得，鄭王先話咁掟。我希望你咧諗下呢個簽名。呢個係好嘅 Kim 嚟嘅，如果佢依家佢共產黨咧就好驚沒理花嘅。我哋一禮拜咧去到中聯辦咧，佢係幾百個警察招呼我哋十零廿友嘅啫。咁希望你哋咧立法會咧都係將來如果係有沒理花開嘅時候，每人擺一盆喺個台面度。你泛民嗰啲支持呢個沒理花行動咧係一個好嘅議題嚟嘅。我希望何俊仁咧考慮下翻嚟，你哋咁多個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同埋啲其他嘅人，諗下好唔好用沒理花呢個刺激佢共產黨嘅神經，係咁。 好多謝你的意見啊！有冇其他朋友有意見啊？係。 我想问那个韩东方先生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公运呢将来有没有前途呢？ 公运肯定有前途啊，这个公运，世界公运已经差不多200年了。我们其实可以看尤其是在欧洲，如果没有工人运动，今天的欧洲国家的民主制度 也包括整个世界的民主制度，民主的理念都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子。所以那其中一个工运当中的，我觉得工人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就是集体谈判权。那如果工人只为了组织而组织起来不谈判，那组织是没有意思的。那就算是还没有形成组织之前，可以从谈判入手，可以有谈判，那工人运动的这个基础也会是非常稳固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呢，现在工人运动未来的发展的期望不是在我们，是在中国的工人，像本田罢工的工人，没有人给他们讲过工人运动、自由结社这些理念性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出于自己增加工资的需要、对抗通胀的需要，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当中的需要和工作的关系，他们自己通过罢工这个提出来集体谈判，而且成功了。所以我相信在中国不建立这个集体谈判制度之前，中国的工人一定还会像本田的工人这样，用同样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不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是没办法生活下去。而这样的不断的用这种方式提出增加工资的这种要求呢，同时他也会推动这个政府考虑立法。所以这样呢，就是说从工人的这种罢工到谈判的行动，跟政府还有雇主如果能形成一个比较那个建设性的一个循环，就是这样。我相信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工运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呢，可能会少一点痛苦，大家都少一点痛苦，少一点代价。但是如果是相反的，如果政府对工人的这种罢工行动和这种集体谈判的要求是负面的回应，而雇主特别是像我们香港的雇主协会这样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回应，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大家付出的代价都高一点，工人付出，比如说带头的工人会被解雇，然后在从事工人运动呢就有多一些恐惧，那雇主呢就要继续付出这个工人的不断的流失，培训的费用会保持得很高，那政府的代价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所以这个已经很清楚，就是两种选择，正面的回应和负面的回应，哪一个是好，哪一个优，哪一个劣，是很清楚的。谢谢。 好，多谢何主任有就回应啊。好啊， 我希望是跟进这位先生的问题。他大概他的关心就是在一党专政之下，共产党是要垄断的对工院跟工会的控制权，他会不会给这个独立的工院有很大的空间，从而影响共产党的专政？那么如果是你的答案是这个空间是有限，那么他大概也会问啊，那么现在这样的路径，就是用你这样的路径，是不是很有限制？就是这个希望还是有限的希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新进一步，你觉得独立公院在中国里面、大陆里面跟民运的关系是怎么样？谢谢。 我想是这样，就是。我想在大概两个星期前，在北京那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张明启在记者会上就提到总工会未来五年的两个最重要的要做好的工作，一个是什么呢？是要更进一步的很好的维护 工人的权利，因为他说过去他们做的不好，他承认他过去做的不好，以后要做好。那另外一个呢，他提到要修改职业病的法律，让工人可以那个能得到法律的救济和保障。那么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呢？就是总工会这个它作为体制的一部分，它其实也不得不面对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这样的一种局面。也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体制下，共产党希望总工会干什么呢？能保证工人的稳定，不要让工人去罢工。但是这个工会呢，它根本跟工人完全脱离，它跟工人没有关系，所以它完不成党交给它的任务，也完不成政府的稳定这个社会、稳定政治的这个任务。那怎么办？它就要加紧努力。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无论共产党也好，还是其他党也好，只要中国现在的社会朝继续在这样的发展下去，就是工人面对每个月拿到的钱买的东西都会比上个月少，你就要增加工资，而增加工资没有一个提出增加工资的渠道，你就要用现有的方法，而且现在的罢工的方法是很有效的，你只要一罢工，政府就怕你上街，那政府就会介入，要求老板给工人增加一些工资，如果政府不介入，老板也不加工资，工人就会上街。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通常政府就会介入，然后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虽然我不觉得政府可以很快的给中国工人自由结社权，但是集体谈判呢已经作为一个事实，一个现实，在劳资关系当中，特别是在提高工资这个环节上呢，已经是存在的。而是这种唯一的可惜的就是集体谈判它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存在，它是一个现实性的存在。那我就觉得是比较乐观，既然现实可以存在，而罢工的领导人、带头人、谈判的代表并不会被抓起来，那这样下去呢，它被制度化、被通过法律把它确定下来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好，多谢韩东方回应。是，有问题吗？是， 也是想跟进一下刚才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我就想请问一下，你觉得在这个还没有结社自由的前提下，提这个集体谈判权的意义有多大呢？就是说他们要立法，就为集体谈判权立法的时候，其实也是从用工会的角色来取代了工人自发去谈判的角色。其实这个立法立起来就是说制度化了政府跟老板谈判的一个制度，而不是说工人跟老板谈判的制度。那么这个意义会有多大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如果这个话题在十年前提的话，那我会说意义不大。但是今天呢，像我刚才我们都知道的，在香港的资讯比较快，然后还有网上的资讯又比较多比较快，可以看到在中国现在企业的罢工，特别是在春天，这个过年以后，就差不多五六月份就要来了，就是它是一个每一年是这样周期性的。那在这时候呢，工人就会用罢工的方式提起要求这个加工资了。那为什么这个情况不一样呢？十年前是我们在替工人发出声音来，工人需要自由结社权，需要这个工人的权利。那现在呢，是没有我们，工人自己也会用罢工的方式提出工资的要求。所以说呢，现在是政府要面对工人的行动，不光是口号，是行动，那必须做出回应。政府可以不回应我们，不回应我们在香港的这样的活动，但是政府不可以不回应工厂工人不断的罢工。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基础变了， 就是说政府过去可以不回应的事今天必须回应，那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你让工人这个继续用罢工的方式，还是立法通过这个法律程序，有提出谈判，有谈判的过程，有这个谈不拢怎么办，签了合约以后怎么办，这些程序有了以后，那么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回顾工人运动的历史，其实一点不奇怪，工人运动是从谈判开始，不是从结社开始的，先有谈判，然后呢要把谈判制度化，要把谈判这个变成是一个组织化的一个行动，所以才产生了结社，才产生了工会。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不是真的是一定要设立一个时间，一定要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五年要做到这个自由结社权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是个开放的，那可以通过集体谈判的发展和这个面慢慢普遍化，这样自由结社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 我相信工人运动的壮大对民主运动一定要带来很大的帮助。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意见或者一些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是再两位是。 我想问韩先生，刚才说是广东省通过了一个什么集体谈判权是吧，那为什么这个事情偏偏发生在广东省而不是在其他省份，没有这个情况呢？为什么？ 我的观察是广东省一向以来都比较相对内地来说比较开放，一些中国的一些新的比较前沿的试验性的法律呢法规都是从广东，大部分是从广东开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广东的这个企业的私营的这个比率要比内地的要高得多得多。那再有呢，广东这边发生的罢工也比内地的省份要多得多。那么广东省把所有的这些搅在一起呢，那也是一个正常的，广东省政府比较愿意往前多走这一步。 广东省出这么一个政策，是不是也是中央在里边起一个什么作用？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OK， 还有没有类似啊？ 唔该，韩先生，我是教书的，请你讲一讲中国教育的问题，有没有出现人权的问题？是不是有些教师他们的薪水拿不到的？哦，我知道，谢谢。 对教师，这个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呢，他的权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最一开始在90年代末的时候呢，是退休的教师拿不到退休金，然后那个还有在职的教师被拖欠工资，这个后来在朱镕基离任前好像差不多解决了，那个设立那个工资的统一的户口，不是教育局给到学校，然后教育来学校发工资，而是这个财政直接给教师发工资，这样教育局就没有了挪用教师工资的这个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后来的问题呢，就是那个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的这个待遇的差别问题。那后来呢，就政府就强制性的把一些民办教师让他们回家。所以这些教师教书教了20-30年，有的从50年代开始教书，最后就连退休金都没有。所以那政府的一个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师范的学历，这个好像是为学生为家长的利益， 然后让这些没有学历但是已经教了三十几年书的人都离职，都不可以再继续教书。所以那个时候这些教师呢也那个维权也那个非常厉害啊。后来他们的问题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其实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现在的教师的问题呢就是一些农村的一些家长，其实很多是80后的这些年轻人读完师范，就是家长给他们付钱读完师范，最后呢这些年轻的教师这个上得到岗位必须要签一个合约，就是什么呢，在几年之内你的工资标准一定低于这个国有的就是现在的教师。这个就变成是呢现在年轻的教师呢好容易得到一个岗位，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就不敢去提出工资的这个提高工资的要求。但是在网上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方面的抱怨。那其实谈到教育的问题的另外一个后果呢其实是这个童工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义务教育没有得到这个有效的落实，那很多时候呢家长就不会让孩子继续读书读下去，那可能小学毕业就已经辍学，辍学以后怎么办，那干脆就去做一些工作，有些在家里家长从外边拿一些什么工作回来在家里做，有的就干脆在一些小的作坊做。那这些工人呢就会这些童工就一方面失去教育受教育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对职业安全完全就不懂，那当然他们的收入也很低。所以教育的问题其实直接和这个童工的问题也有直接的关系的。 好，唔该晒。咁咧就时间过得好快啦，唔知道大家仲冇提问咧？因为我哋都系差唔多到结束我哋座谈会嘅时间噶啦。唔知仲冇其他朋友想有啲提问咧，或者意见？如果冇嘅话咧，真系好多谢大家刚才都咪提咗好多问题出嚟同大家分享。咁我哋真系好多谢大家出席啦，亦都多谢台上几位嘅朋友咧抽时间同大家分享佢意见。好多谢大家。咁咧就今日系四五天安门啦事件嘅日子。咁但系今个嚟紧咧，我哋之前亦都有好多嘅活动，系有关呢个六四嘅活动嘅。咁我哋包括咗咧，我哋喺四月嘅17号。我有一个嘅22公里长跑啊，唔知在场有冇人有兴趣？如果有兴趣参加嘅话咧，就同我哋啲工作人员咧就讲声，咁就可以报名噶。咁除咗呢个嘅长跑之外咧，我哋喺一个嘅4月22号至25号咧，我有个民主人权嘅复活传讯噶。咁到27号咧，亦都仲有一个嘅辛亥革命烈士嘅献花活动。咁希望大家能够抽时间参加啦。而仲有咧就系我哋喺五月咧，我哋都有啲活动嘅，就系、是。22号星期日嚟噶，我有个民主风筝行动。咁另外咧，如果大家系可以嘅话咧，亦都可以报定名先。就系喺5月27号咧，同埋6月4号嗰日咧，我有个平反六四嘅联署广告嘅。咁如果大家想即系参加呢个联署广告嘅话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嘅工作人员报名嘅。咁仲有，但系请大家记得，就系6月4号当晚，我有一个嘅烛光集会喺维园嘅，希望大家到时咧亦都能够可以抽时间参加。同埋5月29号，我有个爱国民主大游行，我哋喺3点钟喺维园集合嘅，然后就会起行，咁行去呢个中联办度，希望大家能够同你嘅朋友同埋亲戚咧一齐参加。咁咧就以上都系我哋一啲嘅跟助嚟嘅活动嘅，如果大家想知详细资料咧，可以攞份嘅单张睇睇，好嘛？咁我哋今日咧就再多谢大家出席我哋呢个嘅座谈会，多谢大家，多谢。